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到防线的口子进了，完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拼。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2013年4月5号上午10点，因癌症离世的中国女排一代名将。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排球协会顾问陈招娣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东礼堂举行。雨水冲刷过的京城还透着一丝凉意。上午9点多，阳光穿破云层直射京城，一代名将陈招娣的遗体告别仪式让如今很难再能聚齐的首夺世界冠军的女排名将们基本聚齐，大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送别陈招娣。告别仪式开始之前，陆续有不少喜爱老女排的中老年球迷拿着陈招娣的巨大海报来到八宝山，为的就是再看陈招娣最后一眼。他们说，我们就是想向陈招娣做最后的告别，感谢他为祖国争得的荣誉以及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民族自豪感。我们永远怀念陈招娣，他代表了一种精神。陈招娣的丈夫郭晓明说，这是她们姐妹们的一次相遇，招娣给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忆的内容。作为家属，我们也很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女儿郭晨说，我深深知道大家这样关心我的妈妈是我们家的骄傲，现在跟妈妈告别也不仅仅是我们的事情，更是所有喜爱中国女排的人的事情，这也是人们对老女排精神的追忆。在陈招娣的告别仪式开始之前，陈招娣的老女排姐妹们要求先和静静地躺在那里的陈招娣说说话。同时走到陈招娣身边的还有当初中国女排的男陪练陈忠和。袁伟民对大家说，不许哭，跟上队向战友告别。可是一声招娣，郎平哭了，张荣芳哭了，杨希哭了，东礼堂的大门暂时关闭，姐妹们在和昔日战友陈招娣 做最后的告别。有着中国山口百惠之称的老女排名将杨希唏嘘不已。他说，招娣的离开在这个社会引起这么大的震动，我觉得是大家对女排精神的一种怀念。在他眼里，女排精神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无私的奉献、脚踏实地的体现社会责任感。杨希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一直在说和女排精神一起成长，我觉得社会需要这种信念。作为过去的战友，时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的陈忠和特意赶来送陈招娣最后一程。他说，我一直想来看他，但是一直忙，非常遗憾在他走之前这段时间没有见着。我和陈招娣从1979年就在一起共事，已经有几十年的交情。招娣跟大家关系都非常好，人也一直非常低调。他的性格非常开朗活泼，但训练起来要求不要命。有一次训练，他好像是没有完成跑步任务，觉得有点委屈。后来时间跑到了，圈数也到了，他还是不肯下来，一直跑到要倒下去。他就是这种性格。老战友的离世让郎平非常悲伤。当他走出告别仪式礼堂，看到了众多的普通球迷前来和陈招娣告别的场面，他非常感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还没有忘记我们。这一瞬间，郎平心中升腾出了一种责任，一种担当，或者说一种紧迫感，这促使郎平做出出山的决定。郎平对中国女排有着深厚的感情，重振女排雄风也深深地藏在郎平内心。只不过这个出山的想法并不坚定，郎平说，内心像有两个小人在打架，犹豫不定。2013年，排管中心对外公开中国女排主教练竞聘的消息，透明选拔。4月15号，几名候选人将到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陈述竞聘，如期不至者，将被中心认为自动放弃竞聘。直到4月15号凌晨2-3点，郎平依然在犹豫，他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值得付出。从母亲到姐姐，家人都支持郎平的选择。郎平的母亲还说，他这辈子离不开排球，自己如果喜欢就干脆去做，其他的不用多想。4月15号那天早晨，郎平决定参加竞聘会。郎平竞聘会陈述的题目是传承女排精神，走出低谷，再创辉煌。多年以后，我们更能感受到郎平这一次决定的意义。从之前的不愿意接手到积极参与，郎平经历了一段想必自己都很纠结的思想斗争。郎平决定再度争取中国女排主帅职位，对女排难以割舍的感情是重要因素。4月25号上午，清晨的北京微风徐徐，阳光灿烂，空气中透着一股清新。在北京体育馆一层大厅明亮的灯光之下，众望所归的郎平 身穿一身灰黑色职业套装，再度归来，出任中国女排主帅，征战2016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周期。照相机快门的声音此起彼伏，郎平出山，气势无与伦比。郎平说，等待了很长时间，我认真地准备了这次发言。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迎来巴西里约奥运会周期。谢谢中心给予我的信任，感谢媒体和球迷给我的厚爱。是你们给了我正能量，让我有信心。这一刻，我感到非常光荣。中国女排是一个光荣的集体，战绩非常辉煌。国人对女排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感到担子很重。郎平说出了自己的心声。目前，中国女排处于一个相对低谷期。排球是集体项目，需要各省市教练一起努力。只要大家能够团结一心，心中有梦想，一点点接近目标，永不言败，认真做好每一天的工作，我们就有信心完成里约奥运会周期的任务。谈到这次出山，郎平说，这是我执教生涯最纠结的一次，主要是担心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工作量。多方协商之后，我相信团队和中心密切配合，能把工作做好。郎平也简单介绍了组队思路。他说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我们会在比赛和训练中提高水平。每次比赛目标不同，不一定会把成绩放在第一位，但是每年都有一个重要比赛，其他会围绕这些比赛进行。至于技战术的安排，我们都不能急。我会观察每个球员的潜力，根据每个人的能力设计战术打法，不能纸上谈兵。郎平时隔14年之后再度出山，聚集起了充足的人气，提升了正处于低谷的中国女排的士气，再度点燃大众对中国女排崛起的希望。郎平这一次出山，体现出的恰恰是思路的与众不同，尤其是对年轻人的青睐，以及中外组合成的复合型教练团队，都体现了他国际化的思路。2013年，郎平公布的大名单有不少人，但那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家队，其中的变化也不少。没有了当打之年的二传手魏秋月，也没有了曾经的主力副攻马运文，反而有大量90后的队员入选，说明郎平要给年轻人很大的发展空间。郎平表示，名单是经过教练组认真讨论产生的。我们今年以挖掘和考察队员为主，希望老队员带好新人，做好榜样，新队员努力进步，加油赶上。2013年5月17号到19号，国际女排精英赛在宁波北仑举行，这是郎平带队的首秀。郎平的选择性作战就此开始。因为时间冲突，老教练徐建德率领国青女排出战瑞士女排精英赛，同时郎平也决定放弃传统的俄罗斯总统杯国际比赛，专心参加在宁波举行的国际女排精英赛。郎平表示，全队需要抓紧时间磨合，因此我们必须和时间赛跑。绝对不同，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郎平的 最大感受。可能球队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但这绝对是郎平的队伍。球队水平不见得有多高，但是郎平的气质渗透其中。郎平来了。当时年仅22岁的90后江苏籍主攻手惠若琪被任命为新一届中国女排队长。参加过2011年世界杯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惠若琪，可以说是一名非常年轻的老队员。2013年5月16号，惠若琪以巴西里约奥运会周期中国女排队长的身份出现在广大媒体面前，难掩对新头衔的兴奋。惠若琪这次的号码是12号，依然是主攻手。这一刻实际上是惠若琪的新生。说起新队长头衔，惠若琪笑着说，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中国女排新队长，也非常感谢郎指导能给我这次机会，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很喜欢这种挑战。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技术能力还需要不断提高，队长这个头衔会督促我不断进步，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惠若琪还是跟随郎平训练了一周。谈到在郎平麾下的训练感受，惠若琪可以说感慨良多。他说，我这段时间过得很充实，每天的训练总能让我总结出自己的不足。郎指导的要求非常细致，强调无球意识，防守时候细小的动作，而且要求我们尽力地学会给队友创造条件，利用团队进行弥补。之前我们忽略的细节往往决定着成败。说实话，这些内容训练起来比较累，但是未来肯定会很有效。5月17号晚上，郎平率领中国女排在宁波首秀的意义，远远超过3-0击败波多黎各女排比赛本身，因为这终归是郎平在14年之后再度执教中国女排的第一场比赛，更是新一届中国女排在2013年的第一场比赛。郎平，我爱你！众多球迷的呐喊声在运动员进场热身之前就已经把赛场的气氛营造得很劲爆。劲爆的音乐背景之下，身穿国家队帅服的郎平和中国女排队员走进场地，整个体育馆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虽然中国女排一身无袖红装和金黄色号码十分鲜艳，但素雅的郎平依然成为球迷和媒体追捧的对象。主教练的风头盖过了球员，这是国际赛场罕见的。曾经的过往和当下的现实，都让如今这个赛场当之无愧属于郎平。因为有人出现伤病，郎平派出的首发是二传手沈静思、主攻手惠若琪和殷娜、副攻手杨君晶和徐云丽、接应二传手曾春蕾和自由人单丹娜。第一局中国队以25-12轻取，第二局失误不断的中国队磕磕绊绊，但还是以25-20再胜。第三局中国队以25-14横扫对手。就在这一局，郎平让副攻手乔婷和主攻手李静上演了国家队首秀。比赛过程中，